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？ 也许会啊。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？ 这 这也许是天气，也许是因为